just miss you on my arm. Wedding bells were just alarms. Caution tape around my heart.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北京时间的下午7:3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青年广播，胃口这为什么这口气突然噎住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我的天啊，这一下午我觉得都是有我的影子的存在。我希望大家没有看腻啊。那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一睹嘉宾的风采，或者是想看看我们这些主持人长什么熊样呢？啊，您可以搜索微信 看看一梦这一下午到底从一个这个 分身术啊， 对分身术，然后从一个这个极其这个貌美如花的这个美女子，如何变成一个熊 是吗？ 对，女 朋友。好的，那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 花椒直播。嗯，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同样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最重要的呢，这个不仅仅是可以看到我们，最重要的是跟我们这个多聊一聊话题啊，或者是最更重要的是没事给我们刷点小礼物。这个我们也是接受的啊。 是的，好的， 今天呢我们也是这个同样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妹妹，因为这个小妹妹呢昨天应该是在其他的节目当中也是做了一个现场的连线，这个寻找国航最美新生的活动。 没错， 这个也是被我们的前线的这个连线的小分队啊，这个逮了个正着好，正好逮住了啊，这个首都师范大学的国航最美新生。接下来呢就让这个最美新生啊佳琪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吴佳琪，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我是舞蹈学专业的新生，今年19岁，来自浙江。 哇， 舞蹈学专业的学生， 好瘦小的感觉。 是舞蹈学专业的学生。 对，舞蹈学。 那是跳什么舞蹈的呢？ 我主要是中国舞，但是我们系也有芭蕾舞啊这些的， 都有。 中国舞和芭蕾舞。 我们主要是师范类的，就是一些 小学 生、幼儿教学生。 哦，这样子。但你看人家，你看人家又是浙江人，然后人家又学舞蹈，本身就小巧。然后哎，又显得更小巧，就跟我这个东北女人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啊。 看看人家看看你，如果这有一镜头的话，能把他们俩放到 能把 我比他大两号， 能把他们俩放到一块儿的话， 不要放两块、 哎、真的、 嗯、 这个 我非常感谢现在的这个设计，就是主持人和嘉宾的这个是分开的， 就是你会发现 很难受， 你会发现今天一梦姐姐跟这个我们那个小巧玲珑的 佳琪 完全就是能把它装在 是 佳琪应该能盯不对，这个一梦应该能盯佳琪两个， 能， 而且你看人家就学这个中国舞的，就是这种、 啊， 然后你 就 唰 唰、就是、那 东北大秧歌是吧？ 对，我东北大秧歌，我是二人转，是不是？ 东北二人转专业毕业的， 二人转专业毕业。 嗯嗯，佳琪还是多跟我们这个介绍一下自己的性格和兴趣爱好吧。嗯、 对， 嗯，爱好，因为我性格的话，我比较多愁善感，然后经常失眠，然后我会读诗。然后像戴望舒的一些语象，然后喜欢看电影，是这样 啊，多愁善感， 多愁善感， 为什么要啊？你是因为会为所有的事情，就跟你无关的事情，你也会难受吗？ 那倒没有，我会想很多，我想太多，各方面的， 就是想自己的事情是吗？会多一点，哇！ 哎，真的，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就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个大老爷们儿，你多愁善感。 不，这不能说这个跟大老爷们儿或者是这个女生男生女生那个我觉得关系不太大、 嗯、 就是每天晚上我是控制不住的，就是晚上躺在对晚上躺在床上之后一闭上眼睛马上就跟过电影一样，从早上到晚上所有你经历过的一件事、 你这纯闲的，你不够累， 不是就已经累得不行了，瘫在床上那种，然后就是从早上到晚上所有的事就像过电影似的，然后一遍又一遍的，然后假如说你这件事儿你觉得在这个早上的时候，你比如说做早饭， 嗯， 你这个早饭做的不好吃，然后这个时候我至少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去想我要怎么把这个早饭做的好吃，你知道在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 哎、 就像一个脑子有病的人一样。 哎，我没有发现你有这样的特点呀，这么磨叽，这么多愁善感。 你不能说这个多愁善感它跟磨叽是一样的吧，这个只能说我这个人情感表达非常丰富、 啊是是，嗯， 我相信我们今天的佳琪这个嘉宾也是差不多的。他虽然说自己 他能理解你，我理解不了。 对，他虽然说自己这个经常失眠啊，或者是多愁善感，想问题想的多一点，但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是我们这类人，可能是感情更丰富一点。我是这么觉得。 就心里的感觉。 在场的有没有同意我意见的？你们俩倒是说个话，我自己在这很尴尬了。 是吗？ 嗯，对，就像我有时候会就想着明天穿什么，然后想一个晚上。 啊？ 难道你不会想明天穿什么，想一个晚上？ 我不会，我就是随便穿啊，我随便穿都很好看啊。 甭聊了。行，今儿这话题甭聊了，全场崩掉，不是那怎么说，全场垮掉，我告诉你。 没有，其实我还是能理解大佐还有我们的这个嘉宾佳琪这种心理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大部分年轻人都会有这种心理。 嗯 嗯， 然后你就属于年老那类的。 啊，我觉得我已经成熟了，我觉得我长大了。 我怀疑你今儿是不是上节目上多了， 是 疯了吧？ 我觉得我有点亢奋。 我觉得你现在也是有点亢奋，都已经拿起稿子来扇风来了。你 是 不是有没有发现？ 今天我们的导播间就是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热啊。 嗯嗯，而且这个一梦姐姐现在已经开始胡话连篇了。 哪有？ 嗯，接着来说这个佳琪刚刚跟大家也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自己，是一个来自浙江的姑娘。然后刚刚跟我说是一个。他说的那个地方叫什么？梨水是吗？ 对，美丽的梨，但它是谐音梨水。 美丽的梨，然后它是谐音，然后叫做 梨 水。 对， 浙江来自浙江梨水的一个跳中国舞的姑娘， 嗯， 这个本身就是南方姑娘，长得就特别的小巧，外加这个、嗯、练了多少年舞蹈？ 我是从小学，但是我是普高生，不是艺校生。 但是也是从小学习舞蹈，一直到这个考上大学，是吗？ 对，因为爸爸妈妈就想在理论啊、文化上多充实一下， 嗯， 不要只顾专业。 明白了，那这个。前两天也是在你们学校里边抓住你采访了一番，这个在首都师范大学，我之前也去过那儿采访过几次，刚刚进入大学，现在应该有两三天的时间了吧？ 对。 这个昨天我们采访了一个刚进入传媒大学的一个新生，他也是跟我们说了说这个。 自己印象里的学校跟这个真实的学校有什么不同。这个佳琪也跟我们稍稍分享一 下 这个在你印象里的这个首师大和你现实处在这个环境当中有多大的差别。 对， 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在我印象里边这个宿舍应该是挺差的，挺脏乱差的环境，但是现实当中特别好，特别温馨的，可以给我们稍稍介绍一下。 之前不是一直在看春风十里吗？ 嗯， 然后就特别期待什么校园恋爱。然后我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就是我第一天去的时候有个师哥就跟男神一样特别帅坐在那儿。 嗯， 后面第二天他我去上课的时候他还点名，我发现他站起来还没有我高。特别的失望。 我的天，这真的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悲伤， 你知道吗？我们宿舍就是有一个男生宿舍，一个男生楼，然后七个都是女生宿舍。 哦，就是这个比例。 一个男生楼，七个女生宿舍。哇， 嗯， 那这个男生那不就挺抢手的吗？ 是 的。外加上是师范类的院校，这个女生都特别通情达理。 就是有母性光环是吗？ 什么叫有母性光环？那母仪梦啊！哎呀， 不是啊， 整个垮掉！我跟你讲， 不是啊，老师不是就有母性光环吗？ 老师的是师德， 就是也有这种母性的光环啊，女老师嘛。 咱俩就别在这胡同里来回绕来绕去的了。 我可没有说错啊，确实是。 那个接着说这个问题，除了这个那个个子比较矮的男生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跟你印象里差距特别大的东西？ 因为我是南方的，然后北方跟南方还是有差距的。就像我之前高中的宿舍都是中央空调，然后独立卫生间什么的。 嗯、 后面到了我们宿舍以后，就有一个小风扇 啊， 就有一个小风扇在上面、嗯，还有澡堂啊什么的，还是跟我想的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嗯， 然后你们宿舍还没有空调吗？ 没有，只有一个风扇在边上、 啊。 这个还是南北方差异还是挺大的、 嗯，挺大的。 就像在南方生活惯了的这个同学们来讲。到了北京来上学，然后一下子就是从那种每一个都是小小单间的， 对， 就是可能我认识那些南方朋友就是这么跟我说的，就是说他们在这个个人问题上非常注重自己的隐私，然后就比如说大家一块儿去洗澡的时候，他们就会这个每一个都是小小隔间，然后在北方你就会看到是 一大片的 这个，然后他们就特别受不了，就跟我一直在吐槽这个事儿。 是，不过妹妹，你要就是开心的一点，就是到冬天的时候，北方的屋里面是很暖的。 嗯，对， 就是它不会像南方没有暖气，潮冷潮冷的那种感觉。冬天的北方是屋里是很舒服的。 嗯嗯，这个第一点是在学校里边碰上了男神，然后发现个儿太矮了。 对。 第二点，那个宿舍可能跟自己的想法有很大的差别。那有没有什么对自己未来四年的大学生活的期望和期许，也可以跟我们稍稍说一下。 嗯，我是想着考研，然后就不要落了专业，然后还是像保持着之前的状态，不要太松散。 嗯，那我可以告诉你，不可能的，不可能一直保持。 吴一梦啊，你这个 就是 作为一个学姐， 是 作为一个这个在大学中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的学姐、 嗯、 对待一个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的新同学来说，咱们要做的是给他们更多的希望，而不是告诉他们说这个大学呀你这个 是，但是我觉得 这样 真的是太官方太老套了，但我觉得更多的应该说点实在的，这样的想法其实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就我们最初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有这种想法，就是 不，这个我基本上能明白你想说什么。咱们最初上大学的，就比如说以咱们俩为例啊， 嗯嗯嗯， 这个就是从上高中就不太喜欢学习的，上了大学之后换了一个新环境，我想改变一种新的学习方式、学习态度，想让我在大学生活当中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在经历了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的大学生活之后，这个大学生活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完全自习的生活嘛，没有人去拿小鞭子抽你，太督促你去管你，这个然后呢，就是比如说就别带你了。像我这类人就是不太喜欢学习的，我就慢慢的把这个之前最开始想上大学好好学习的每天泡图书馆的这种想法就把它磨灭了。所以说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对对对， 如果我这个人就像刚刚妹妹说的，他就是从小就是一个特 特别喜欢泡图书馆，特别乖巧的一个女孩子来说，那很理所当然，我上到大学之后也是一样的，我就是可以每天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那种学生 啊。这个也是因人而异， 对啊， 因为环境的问题嘛，所以就是保持一个最初的心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这个刚刚一梦姐姐的意思，那个不要误解啊， 对对对， 这个上到大学之后呢，要好好学习，一定是应该的。 对， 然后呢，在大学里边还是要学习一些日常生活中在课本里边学不到的这些知识，也是方便之后到社会里边 多多实践， 这个可以更好的融入社会嘛。这个聊这么多，也是抓紧进入咱们的第二个环节，一首歌两颗心。今天佳琪给我们推荐了一首什么样的歌曲？ 叫什么？ 来自孤岛的鲸，应该很多人都听过。 好的， 一首来自不才的化身孤岛的鲸，一起来听。 我没有办法跟别人亲密接触，我甚至很讨厌在我做事的时候有别人在我身边。从小他们就说我很古怪，说我很冷漠，很讨厌。 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雨下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路过太多太美的奇景，如同伊甸般的仙境，而大海太平太静。 你现在需要有几个朋友，需要一点吵吵嚷嚷的 烟火 气。你超级的地选 爱西伯利亚的日记，爱关张高空的影，爱肚皮下的 你需要我顺路去接你吗？ 我在尽心尽力的多情，直到那一天，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我的背脊如荒丘， 等你想说的时候，我睡觉了。 把它当成整个宇宙， 有点死磕。 你与太阳挥手，夜空还有问候，陪我爱天爱地的四处漂流。 我就是梦境， 只是遗憾你终究无法躺在我胸口。欣赏夜空最辽阔的不朽，把心自放入眸。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 我能够理解，人生的希望是求安稳的，朝不保夕的感觉很不好。 飞鸟在悲伤， 我爱。 我会路过繁华之际，未听过喧嚣的声音，未见过太多生灵，未有过滚烫心情，所以也未觉大洋之中有多么安静。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好的，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刚刚大家收听收看到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不才的，是不才的吧？ 他翻唱的。 对，一首来自于不才翻唱的《化身孤岛的鲸》。这个佳琪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推荐理由吧，就是为什么推荐这样一首歌曲？ 我之前上过吉他课，是老师跟我讲，他背后有一个故事，是讲一条鲸跟一个女孩的故事，两个人互相依靠，就会想到很多事情，就比如说现在什么爱情啊什么的。 哎，妹妹想问一下，小时候喜欢看琼瑶剧吗？ 会看会看 会看。喜欢吗？ 我会看家庭伦理。 哦，是这样子的。 对，还是感情太丰富了。 对，好可爱啊。 对，就是想到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就是然后 就是追忆他背后的故事。我昨天也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但是我听他之后我发现这个旋律好熟悉啊。 是啊，就是和以前咱们听那个歌就只不过换了个词而已。 对， 是 但是但是他这个不管是换词也好，这个把他的曲调整个的曲风都换掉，这就是变成这首这个化身孤岛的鲸之后，也是更能体会到他整首歌曲里边想表达的韵味和意思。 嗯、没错， 我也是找到了他的背景故事，就像刚刚那个姑娘说的。这个是一个女孩跟一条鲸鱼的故事。当然那个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女孩了，就是完全是一头鲸鱼，然后这头鲸鱼叫做 Alice。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假如说稍稍懂点生物知识的话，这个鲸鱼它不是用那个这个声波吗？ 对对对， 就是声那个他们的赫兹。 嗯， 就是就像咱们电台这个往外传输的这个赫兹一样，但是呢，这条叫做爱丽丝的鲸鱼呢，它就是跟其他的鲸鱼伙伴们，就是亲属跟朋友，他们的频率完全不在一条线上， 嗯， 所以就是他说的任何话，其他人听不到，然后其他人说的任何话，他也听不到。 嗯， 所以呢，这条叫做爱丽丝的鲸鱼，它就会以为在整个地球上，就是在这片蔚蓝色的大海当中，自己就是唯一的一条鲸鱼，因为没有人能听到它，它说话也没有人能回答它。 嗯， 然后呢，在这个有一天，这个应该是一个它在唱歌的时候，就是他在自言自语的时候被这个雷达监听到了，这个他的赫兹的频率在15到25赫兹之间，然后这个频率呢也就被后来的人称为孤独的频率嘛， 啊， 因为没有人听过他们，所以这也就是慢慢这个为什么说要把自己变成一头孤独的鲸鱼， 嗯， 你们没说过把自己变成一头孤独的这个老虎狮子熊什么之类的， 是 就是说把自己变成一头孤独的鲸鱼，因为他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要是放到咱们这个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要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叫做爱丽丝的不管它是鲸鱼也好还是人也好，还是挺可怜的，挺惨的一个事。 是，所以咱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话题是谈一谈就是关于孤独。 对，在这个人与人交汇的社会里面，我们到底有多孤独呢？ 对，有人就是说这个越长大越孤单。对， 嗯， 那你有没有觉得佳琪有没有觉得现在是越长大越孤单？ 会有，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交际圈，而我本身就是那种不太会玩那种，是会。 对，尤其是你刚上大学，刚上大学的这种状态其实是蛮孤独的，就是因为 为什么说 佳琪是浙江的嘛，对不对？ 啊， 然后只身自己来到北京， 嗯， 首先这个环境是新的， 嗯， 然后周围的伙伴呢也是新的，需要一点点去接触，尤其是住了同一个宿舍，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大家都需要去慢慢适应，所以这个适应的期间我觉得还是蛮孤独的。我觉得你会更多的去联系以前的朋友，或者是跟他们说一些心事啊。 哎，对，所以你这个同样作为女生，而且还是比佳琪大好多的一个大师姐，你可以稍稍的教一点她这个如何更快的走出这种孤独感，然后更快的进入一个大学新生活的一种方法和途径。 可以， 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稍稍介绍一下。 好的，首先问佳琪，这个宿舍是几个人？ 六个人 是吗？哎，那个，和咱们那个女生宿舍是一样的。 嗯，我也不住女生宿舍，我怎么知道？ 那你这个是都是来自哪儿的同学？ 嗯，基本上都是北方的。 基本上是北方，你一个南方是吗？ 嗯，对。 就我觉得 山东那些。 啊，山东的，哇，山东人很豪爽的， 嗯， 很豪爽的妹子都，就是我觉得，首先可能会有一点点这个南北方的差异， 嗯， 生活的习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包括饮食上面的呀，休息这个作息上面的都会有点不一样。 嗯， 我觉得如果你想尽快的去融入到这个集体，首先你应该就是尽量的去适应大部分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作息，还有这个饮食上面，因为毕竟你是来到了北方嘛，肯定跟你那边是不一样的，去慢慢的去适应。还有一个问题， 以小从大。 对，以小从大。 嗯， 然后如果真的就是有什么觉得不太适应的地方， 可以提出来，可以适当的去提出来，我相信大家都是可以体谅你，也可以体、对，就是 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 对，不要憋着噎着，然后一个是自己会憋出心病，再一个就是大家又会觉得，哎，你怎么 跟那个不大合群啊？ 对呀、对啊，就是不要这样子，有什么大家都痛痛快快说出来，我觉得敞亮的说出来会很好。 行，非常感谢一梦姐姐今天的宿舍分享啊，也希望佳琪这个能从中稍稍了解到一点什么吧，也希望对你今后的这个大学生活能起到一点点的帮助。 确实是因为毕竟是大学，你要跟他住四年，舍友住四年，所以这个关系处好，对你的生活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对，而且据说这个女生宿舍的关系是一个挺微妙的， 还蛮复杂的。 不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吗？你六个。哇，这能凑出多少个番来、 是，确实是。 这个也非常感谢今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今天佳琪的分享。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19:55，我们的节目也该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博湖点秋香以及北京青年广播与你不见不散，稍后为大家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